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98面啊，498面。念老引用啊，安乐集一净土论说出三种与菩提门呢相违背的，我们应该啊要远离。这三种就在498面倒数第三行啊，第一句：我心贪着自身啊，这是第一句。这一句里面的问题就是严重的执着，放不下啊，这是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第一个障碍。身体不能不要，但是不能过分的去爱惜啊，过分的就是贪着啊，着是着相啊，贪着这个身体，当然一切都要为身体服务啊，饮食起居要让这个身体舒适啊，要让这个身体啊安乐，那肯定有妨害道业啊。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所示现的啊，他不是不爱惜身体啊，身体要为学习受苦，要为教化众生受苦啊。佛灭度之后啊，教导后世的弟子，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不能吃戒，不能受苦，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这样的心态是错误的，这种心态呀，就是佛法讲的轮回心。轮回心所造作的一切叫做轮回业啊，你学佛行善，这是轮回的善业，果报呢在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不能往生净土，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那么身体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保养呢？不是的，那个想法就又错了啊。如理如法的去保养，大臣知道啊，万法唯心啊，一切法唯心所现啊，身体是心现的，是变的 啊，那保养之道，也就是今天讲养生之道，养生的心会养心啊？为什么呢？身随着你的心念在转变啊，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心理健康，身体也能不健康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心不健康，想身体健康非常困难。这个道理，学大乘人的懂啊。啊，心健康是什么？心清净，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杂念，没有忧虑，没有恐怖啊，心地清净，心地平等，觉而不迷，这个心是最健康的啊。健康的心就带动健康的身体啊。纵然这个身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的基础是心念，所以心念好，这物质的身体纵然染上病毒，它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啊，正常就是健康。所以佛法中叫修心啊，断恶修善啊，所有一切不好的病毒你就不会感染啊，改邪归正，纵然有病毒啊，它会恢复正常，改邪归正的 啊端正心念，最好的心态，身心健康啊。那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贪着自身呢是错误的啊，怎么样保养都不行啊，身心是病态。那第二呢，无安众生心啊，这个意念也不好啊，社会众生一定要安稳，要和谐啊，社会发生冲突了，人居住在这个社会里头没有安全感了，这是社会病了，众生有忧虑，有烦恼，有恐惧，有不安，众生病了啊，我没有病啊，修学大乘的人没病，那社会病了，众生病了，要不要去管呢？啊，要不要去帮助他们恢复安全呢？应该的，为什么？这慈悲心嘛，众生跟我们是一体嘛，啊，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顾社会，这个人念佛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没有慈悲心啊，所以这一条是慈悲心，遇到别人有苦有难， 一定要伸出援手帮助他。啊，我们学佛的人，啊，每一天讲经教学，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十年前。我住在澳洲，啊，遇到美国911的事件，啊，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来找我，啊，派了两个教授到山上啊来邀请我。去访问他们的学校，啊，跟他们的学校和平学院的教授，啊，举行一次座谈会，啊，座谈会主要就是邀请我，啊，来研究讨论，怎样化解社会冲突。啊，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啊，所以我就去了。啊，首先听他们50分钟的报告，才知道。全世界有8所大学，不多，只有8个学校有和平学院。啊，这个学院有学位，啊，有博士班，有硕士班。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多半都是在联合国服务。啊，调停国际上的纠纷。啊，以往他们对付这个冲突的方式，完全用西方人的思维，就是镇压、报复。啊，911的事件变成了一种恐怖战争。所以他们就认真来应对这个问题，啊，用报复，啊，用镇压不行，不能解决问题，啊，希望呢，另外去寻找和平的办法，啊，校长他们知道，我早年在新加坡。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做得很成功啊，有这么一点经验，他要我来给他们分享啊，我把我们的经验向他们提出报告啊，他们听到很欢喜，从来没有想到过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啊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一次会谈大家很欢喜啊，10多个教授啊，到第二个星期他又找我，我们做第二次聚会，学校已经准备好了，聘书准备好了啊，邀请我担任他们学校教授啊，这一次座谈完了之后，我对于他们赠送学位聘请教授，我没什么兴趣。啊，我说如果有缘大家欢喜啊，常常举行这种座谈呢啊，我说我很欢喜。 啊，敬我一点名薄啊，讲中苦，古圣先贤啊，缔造的社会长治久安的理念啊，方法经验，我懂得一点呢，我可以向诸位来做报告。啊，那么在校长办公室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格里菲斯大学的校长。啊，两个校长告诉我，你一定要结束。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种理念呢，这个报告我听了很欢喜，认为确实可以帮助联合国啊来化解这个社会冲突问题啊，希望我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啊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这么个原因。联合国邀请的是专家学者，不邀请宗教人士啊，但是这里面有宗教人士少数，这些宗教人士都有博士学位，都是大学教授啊，这样的原因我才接受了啊。这个是什么呢？暗中生心啊，不能看到众生不安呢，我们就置之不问了啊。这在佛法上没有慈悲心的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啊。这十年当中，参加了十几次这些会议啊，我们知道冲突的根源，我们知道化解冲突的方法啊，提供给他啊，多次在联合国做主题报告啊，2006年还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啊。这个活动我们将汤匙做的实验在联合国做8小时的详细报告啊。那么这个活动也是联合国会友们促成的啊，我们多次报告宣讲，大家听得很欢喜，没信心啊。会后告诉我，这法师你讲得很好，我们听得很欢喜，这是理想，这个做不到啊！我是因为这样一句话，所以想到一定做实验啊，在许多地方想找一个实验点，语言都不成熟啊。2005年回到老家去看看。70年没回去了啊，跟这个乡亲父老们谈谈我这些年在海外啊这些活动，他们听了很欢喜，哎，在家乡做，家乡人支持啊，当地的领导就介绍汤池这个小镇，我们去看了，看了很满意啊，就在汤池小镇做实验啊，很快这个实验做成功了，祖宗保佑啊， 啊，三宝的加持啊，很快这个事情成功，那么他想到联合国报告，啊，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联合国来写信来邀请我，啊，要我参跟他们合办主办一个活动，啊，就这么巧的事情。啊，所以把这个成果具体的做了说明。啊，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方法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用。啊，人性本善，人是教得好的。啊，我们在实验当中证明。这些与会的会友们听到非常高兴，192个国家的代表世界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啊，这个会办得非常成功啊。啊，这些都是说都是安众生心啊，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乱世啊，整个地球混乱了 啊社会动乱，地球也有灾难啊，现在我们明白了。以前佛在经上讲的，我们半信半疑啊，就是佛讲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半信半疑啊，一直到近代，物理学家。啊，他们的研究报告我们看到了，跟佛法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我们才完全肯定了大乘的真实智慧啊，无量寿讲这个经讲的三种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这一点都不假了啊，也就真确实证明了人的思想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啊，这是对自己，对外面环境呢，影响社会的安宁，影响地球上的灾变啊，人心好，地球上所有的所谓的是自然灾害都可以化解啊，我们读《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讲到那里有灾难，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灾难啊，什么旱灾啊、水灾啊、风灾啊、啊地震啊，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它没有因嘛。啊，《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会有水灾？水灾是人心贪婪所感得的啊，人没有贪心就不会有水灾 啊，我们身体里面不会有水大这一类的病。啊，这寒病啊。啊，如果没有成慧，就没有火灾。啊，地球上不会有火山爆发。地球上不会有温度上升。啊，火灾呀。啊，得病上的热病。啊，这病有寒热不一样啊。啊，没有浴池，就没有风灾，没有傲慢，就没有地震，没有怀疑，就没有啊，这个山河大地的崩塌。啊，大地陷下去了，山倒下来了，什么原因呢？怀疑。所以，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你的身体健康跟佛菩萨没两样，你居住的环境什么灾难都没有。这个道理只有佛经上讲啊，其他的科学没讲到啊。啊，我们的念头行为确实能造成这样灾害吗？工业就造成了自然灾害，别业就是个人身体的这个病患啊，身心不健康，种种病患。啊，我们现在得到科学家的报告，印证了，确确实实，啊，佛讲的没错啊。啊，科学家告诉我，怎样应对啊？他们所说的2012年玛雅灾难的预言啊，美国的科学家就提出建议，只要全世界的人心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信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会把地球带到最好的走向。他这个话跟佛法讲的一样啊，他没有学过佛，他没有读过经呢，啊，从科学实验报告里面，人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两句话，这两句在佛家是口头禅，不知道它的意义那么深那么广，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两句话学会大家都知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看贪嗔痴慢疑熄灭了，问题都解决了。那怎么个人问题解决了？啊，社会问题解决了，这地球灾难的事情问题也解决了，真妙啊！ 所以第二句，因为你要是没有安众生心呢，你的慈悲生不出来。啊，菩提心第三个是慈悲。啊，那这第三个呢，恭敬供养自心身，这个也是属于贪。贪图什么呢？贪图供养。贪图别人恭敬。啊，贪图恭敬的里有傲慢在里头。贪图供养里头有贪爱在里头。有贪嗔痴，具足贪嗔痴。啊，所以这个是障碍菩提心。障碍菩提心里面的身心啊，无安众生心是障碍菩提心里面的大悲心，就慈悲心啊。我心贪着自身呢，贪着自身呢，这是障碍真诚心啊，菩提心发不出来。啊，这三种转过来了，菩提心就能生出来了。这下面这一段，安乐集序云：啊，菩萨远离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啊，远离。我们把这三种心态放下啊，是积德，你马上就得到三种啊，随顺菩提门法啊，你就得到三种随顺了啊，何等为三？哪三种呢？啊，下面跟我们说出来了。业者，你看，无染清净心，这是菩提心的根呐，菩提心的根本呐，就是真诚心。啊，不为自身求诸乐故。还原观上的四德，第四句是待众生苦啊，啊，众生有苦啊，我们要能够待他受啊，要能够承担啊，啊，不可以置之不顾啊。啊，不为自身求诸乐，这才能够待众生苦。如果念念不忘啊，为自身安乐，这一条就做不到了。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啊，若为自身求乐呢，皆为菩提门。就前面讲的三种为菩提门呢，就违背了。是故无染清净心啊，是顺菩提门。啊，这个我们要修啊。啊，特别重视无染，因为清净心阿罗汉有，阿罗汉没有发菩提心。那么换一句话是， 阿罗汉的清净心里头还有染，啊，什么是染呢？阿罗汉帮助众生，啊，教化众生，众生要不接受，阿罗汉就退心了，众生太难度了，算了，别度他吧，退心，这就是染。啊，他这个染呢，跟我们的染不一样，我们染是严重的染，他就是这种一点点，啊，但是他菩提心就失掉了，啊，不容易啊。二点呢，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果。啊，一定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这是菩提。啊，时时刻刻念住，排解一切众生的艰难困苦。啊，我们的尽心尽力了。啊，现在做好事难，不是菩萨不容易做。啊，菩萨有耐心，菩萨不怕苦，不怕障缘。啊，因为现在的众生没有受到圣贤的教育，许许多多的观念都偏颇了，啊，他有困难，你去帮助他，他怀疑。啊，我跟你无缘无故，你为什么帮助我？你有什么企图？你有什么目的？他这样想法，啊，不但不感恩你，他把你当个坏人，啊，认为你有企图，你有目的，啊，你要占他便宜。你看看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佛法讲度众生困难了，太难了。啊，你要用什么方法证明你没有企图？那没有目的，只是同情你，他不相信你呀。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呢？啊，他认为的时候，你有企图、有目的、占便宜，这是正常的。你说你没有目的、没有企图，他认为你不正常。啊，他怕你，这真难。啊，所以佛家讲啊，佛度有缘人。什么叫有缘？你帮助他，他接受，他感恩，啊，他顺从，他得利益了，啊，这样的人不多。啊，所以听经学佛啊，听得能生欢喜心，依照佛法来讲，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 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学过，这一生就非常非常困难，他不能接受。啊，他所看到的眼前的利益，啊，你跟他讲佛菩萨，他不相信。啊，你跟他讲来生的利益，他说你那是见，那是宗教，那是迷信。啊，立刻就把你否定掉了。大乘里面说净土法门难信之法，现在我看84000法门每一门都是难信之法，那净土是难中之难啊！啊，几个人相信啊？这听到真能相信，真能接受，也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不就是《无量寿经》《弥陀经》上所讲的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多善根福德是你过去生中多事修行的结果啊，不是一生一世两世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啊，一世两世没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啊，我们今天能信，能信，有决心要求生净土啊，那就像《金刚经》说的，无量界中啊，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当中成就啊，在这一生当中成佛了。啊，所以遇到众生啊，菩提安闻一切众生清净处，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立生死苦，即便为菩提，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啊，看到众生苦，众生在六道轮回他就苦啊，要帮助他，帮助他的脱离生死，脱离轮回念念不忘这个心啊，在行为上呢，那要看众生的缘分，他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一定帮他啊，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看看他喜欢什么啊，喜欢什么可以给他讲什么，他很喜欢做人，希求人间的富贵，富贵你就跟他讲这些道理，他欢喜啊，啊，他能接受啊。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呢，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啊，有84000法门呢、啊。哪一个法门合适就用哪个法门啊，首先要让大众对佛法认识啊，不认识不行，一定要认识啊，佛是什么，法是什么啊，佛教内容是什么， 学佛有什么好处？就搞清楚、搞明白了，哎，他懂得了，他才欢喜，哎，接触。啊，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不但要明白，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啊，做出来给他看，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做出来了，啊，大家看到就不会怀疑了。啊、真的我们放得下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确实能放下啊，让人家呢在旁边细心观察，哎，确实有一点啊无染清净心啊，不贪名不贪利啊，对人真诚，别人对我虚妄，我对他真诚。甚至别人毁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还是对他真诚恭敬。你要问为什么？因为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想学佛啊，佛是我的榜样，是我的典型啊，我要不是这么学，那我还要搞六道轮回，我不想搞六道轮回了、啊、不想搞六道轮回，用轮回心无所谓，现在我要想求生极乐世界，我不能用轮回心，我要用菩提心啊，菩提心是真心，轮回心是妄心。啊，他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不怀疑了。啊，他跟你往来，他就放心了，知道你不会骗他，你不会害他。啊，现在这个世界，中国古人也有这个话说，啊，说害人之心不可有。说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那个防得太厉害了啊，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坏人啊，那么这是社会造成的 啊我第一次出国啊，到美国啊，才晓得美国的海关看人是什么看法，看每个人都不是好人，必须你要拿出证据出来证明你是好人，你是遭不糟糕。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老祖宗教给我们的看人，每个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是坏人啊，坏人一定拿出他造坏事情的时候来证明他是个坏人，你跟他相反了，这多可怜了 这个在中国古人说这是奇耻大辱啊，你怎么用这种心来看我啊？那么现在整个社会都颠倒了，我们都明白了啊，到外国去办个签证还要良民证啊，让这个地方警察给你出你没有犯过罪啊，没有做过非法的事情，还有这种麻烦事情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知道这个时代众生苦啊，我们亲自受到的啊。首先我们帮助自己离苦得乐 啊，然后我们帮助有缘众生。啊，凡事能信能解啊，能愿能行的，这都是有缘众生啊，那就要帮助他啊，要成就他，跟成就自己没有两样啊。是苦，把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啊，一定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今天苦难众生实际上是难度啊，他的观念错误了啊，他心目当中世间没有好人啊，所以帮助菩萨帮助他们也非常辛苦啊，总得以智慧，以善巧方便啊，要了解他们第三，要清净心，要是爱好啊，是欢喜，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愿一切众生离苦，是上面这一句，愿一切众生得乐，这是后头这一句啊，要帮助众生啊，现在社会两种人迫切需要帮助，一个是儿童，一个是老人啊，这个时代的老人非常可怜啊，我们自己要知道啊，自己现在虽然会年轻啊，会老啊，年轻不觉悟，老的时候怎么办啊，在过去儿女有养老的义务，有养老的责任啊，不能不养老，养老报恩呐 啊现在社会没有这个教育了啊，中国现在也学外国了，不养老人。啊，外国的年轻人16岁算成年啊，我在美国住了很久，美国的社会小孩16岁就成年了啊，16岁就是说你父母可以不要管他了，他要离家出走不要去找他，16岁成年了啊，我在美国，我们佛门一个同修，中国人，小孩离家出走，他去报警，警察问他小孩多大，18岁，18岁你还管他？16岁就不管了，18岁还要管他？这是外国社会，确实许许多多啊，儿女离家出走以后，一辈子跟父母不再见面啊。如果一年过年时候，小孩给他寄一个贺年卡来，就喜欢的不得了。你看我的小孩没有忘记我啊。美国老人可怜了，哪一个做父母的不爱儿女？可是儿女不懂得爱父母啊。 不懂得有养育之恩呢，不懂啊。中国古人讲啊，到你自己养儿女的时候，你才晓得父母对你的恩。可是外国人自己养儿女，他也不知道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也不知道。伦理道德因果全没有了。啊，这是今天的社会。所以今天社会动乱的因我们知道。今天地球上种种灾难的因我们也知道。啊，如何应对我们懂得，但是一般人他不相信啊，他不接受啊。啊，科学家研究的是物理，他不懂心理啊。啊，难得是极少数尖端的科学家啊，真正发现的物质现象是意念变现出来的，知道的人并不多啊，不是人人都知道。啊，意念是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所以佛讲境随心转就有道理了啊，有了科学家的依据啊，境界真是随心转，不是假的。啊，那么我们帮助众生离苦，还得要帮助众生得乐。啊，我刚才提出了一个是儿童，儿童好好的教他，他在将来是社会有用的人才。啊，年轻人觉悟了，这社会有救啊！啊，年轻人要是迷惑，那这社会就没救了。老人可怜啊，养儿育女，儿女不孝。啊，不照顾老人，甚至于连生活都不照顾。啊，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太多太多了。啊，甚至于还有，这个也是相当多的人数，嫌弃父母，讨厌老人。这大不孝啊，这他们不懂啊，啊，我们给他讲的他完全不懂，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老人老的时候多半都进养老院，养老院我参观的很多啊，早年啊，我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我对于养老育幼就有了认识，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地区，我一定看这个地方老人福利事业啊，参观养老院。啊，在早年美国的老人院还不错，办得还不错。啊，那个时候美国富强啊，听说现在不行了。啊，各个地方的养老的这个事业大概算是澳洲做的最好，也只是物质上照顾很周到，精神生活没有。啊，老人在那看看，每一天坐吃等死。同样在一个老人院，我想老人心情不好，为什么？不愿意说话。每一天就痴痴呆呆的在那里，真是中国人所谓坐吃等死啊！老人院呢，几乎每一两天都有人往山上走了啊！常常看到这个现象，心里想着哪一天等到我，轮流到我了，你说心里是多悲哀，多难过。啊，我们到老人院参观，给他聊聊天，打打招呼，他很开心。啊，我也问过这个经营老人事业的，啊，他们从事这个行业赚钱。把它当作一种生意买卖来做，不是人道啊！它是商业化了啊！有没有给老人娱乐的节目？有一个星期啊，有个一次或者一个月有个两次啊，找一些这个学校学生呢。到这里来唱歌跳舞啊，来安慰老人。可是很多老人不愿意看，不愿意接触。啊，什么原因呢？那些表演的老人不喜欢，不愿意看他们跳舞，不愿意听他们唱歌。对吧？中国人办的老人院，我就告诉他，我说不但他不愿意看，我也不愿意看，啊，他就呆了。为什么呢？老人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要把他那个年轻那个年代的歌舞啊，你表演给他看，他就喜欢了。他说：“哦，这是我小时候听的，这个是我小时候唱的。”那个不一样了啊！他们没想到啊！啊，你把50年前的老歌，你拿来给他听，他一定喜欢啊！他要听到的时候，他非来听不可啊！你要用现在的这个热门音乐的时候，他是听得讨厌的，不习惯的。啊，像吃东西一样的时候，你要喝他的口味，他就欢喜。啊，没有人想到。啊，所以这个事业非常重要。啊，我是向他们说，我说你们从事与老人、照顾老人这个事业，这是世界上第一 伟大神圣的事业。他们不知道，他问我为什么你这样说法。老人如果他的日常生活不愉快，心里头有怨气啊，有怨恨，你知道吧，他将来死了以后堕三途。如果你能叫他晚年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啊，每一天有说有笑的，他将来死的时候升天啊，或又到人间来了，等于说你把他从地狱送他到天堂，这是什么人的事业？是上帝的事业，这不是普通人事业啊！你能做这样的事业，帮助这些老人快快乐乐都能升天，你讲到这去，你将来升天天神了，你不是凡人呐！啊，在佛家讲你是佛菩萨啊，这个行业了不起啊，这个行业太伟大了啊，帮助这些人不多卧倒。你自己的果报肯定是成佛升天啊，这个事业的一生难得了，你有这个缘遇到了要好好干，这个事业太伟大了啊，没人懂得啊，怎样做得圆满呢？那真是中国古人讲孝子贤孙啊，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老人院的院长啊，他要带头才行，他带头能尽孝道，那底下全都是尽孝道啊，他不带头叫别人做，做不到，不收不到效果，一定要自己带头啊！一个机构领导人是关键，成功失败在他一个人啊。像一家，家长是关键人啊，一个公司老板是关键人啊，一个地区领导是关键人啊。我们中国人称古人常说啊，一个人有福啊，天下人就得福了。那一个人说，一个人是领导人啊，所以拔苦娱乐，这是大慈大悲也啊，这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的他受用啊啊。就是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以摄取众生生彼国故啊。那这是经中所说的，你要帮助这个众生生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菩提是毕竟常乐处，永远常乐，永远不受苦，只有极乐世界这是净宗所说的菩提心啊。若不令众生得毕竟常乐者，则为菩提门 啊，你要没有这种心啊，叫这个众生呢得究竟乐。这永恒的真路，你就违背你的菩提心。此毕竟乐亦何而得呢？要以大义门。这个不是容易事，毕竟常乐怎么能得到啊？在这个世间没有啊。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苦啊，三种苦，苦苦、坏苦、行苦，三界通苦，没有乐 啊，那真正的乐在哪里？真正乐在极乐世界。真正乐一定去找阿弥陀佛啊！所以这里给我们提出来，毕竟之路啊，以何而得呢？要以大义门。大义门者，未必安乐佛国事业。中国人讲义，义这个字的意思，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这不是普通的义，大义。啊，情理法通通去做，啊，那就是劝导众生修净土，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这是大义门啊，让首先让众生认识极乐世界啊，了解极乐世界，他会生欢喜啊，他真信了，想去，你就把方法告诉他啊，最基础的东西。经不能不读啊，要怎么读法呢？专读一部经，不要搞杂了，不要搞多了啊，杂多什么？你的心散乱了啊，就是这一部两首经，天天去读它啊，一边念完念二遍，二遍念完念三遍。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果然念上一千遍的，你的信心决定是不会变更了。你会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你不会有第二个念头。啊，这种坚决的意念，你才发现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国报决定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你能够见到极乐世界，你还能不信吗？东晋时代慧远大师 啊，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我们在他老人家传记里面看到，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往生的那一天，他又见到了，他才告诉大家，他说他要走了。啊，说出过去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啊，现在极乐世界又显现了，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莲社里面还有很多在他之前往生的，有好多个人都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他。啊，同学们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他跟大家说，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同。这哪里是假得了的呢？啊，慧远大师往生了。跟我们作证的，这是真往生，不是假往生啊！那前面三次，临终最后一次，都算是现前见佛；往生之后，那是当来见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故令一心专志，愿生彼国，于是早会无上菩提。这个会就是得到啊，早一天成就啊，早一天得到啊，啊，得到不是普通菩提，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成佛。如来果地上的菩提，那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心专念啊。这个地方讲的是一心专志啊。啊，就是本经讲的一向专念啊，只有一个愿望，其他的愿望统统没有，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住在一个地方。过简单朴实的生活，万缘放下，哪儿都不去了。啊，这样的心态，我们要问，他怕不怕灾难呢？现在有人告诉他灾难来了，他一点都不害怕。啊，为什么呢？他心目当中就求往生，灾难来了正好往生，欢欢喜喜，对于灾难现前不惊不怖，没有恐怖，没有惊慌，自自然然的啊。他为什么不惊不怖呢？他心里头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他，阿弥陀佛真的保佑他。 啊，如果有这个共业，他往生了；没有这个共业，他还留下来。啊，留下来干什么？留下来帮助苦难众生。啊，他是菩萨了。啊，他要救苦救难了。以上所论，唯菩提心门与随顺菩提门，正邪法心为顺之意。啊，上面所说的三种违背了菩提门，三种呢是随顺菩提门。啊，为我们说明法心有违顺。啊，凡以发菩提心修习精业者，应常体究啊。提示体会，就是参究啊，要常常检点反省，我有没有违背菩提心，我是不是随顺菩提心啊。后面讲的切莫自为菩提门啊，为师本愿，那你就错了，你自障往生啊，你自己障碍你自己往生啊，修了这一辈子最后还是考六道轮回啊。这个话重不重要？重要。为什么重要？我们就在现前，你看看许许多多修净土的同学，为什么最后不能往生？完全明白了啊，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菩提心，这是他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自己也是犯了，将来不能往生怪不得别人啊，这个怪自己啊，别人障碍不了啊，一念佛求往生，任何人都障碍不了啊，妖魔鬼怪障碍不了，冤亲债主也障碍不了啊，谁障碍呢？自己障碍自己，这是真的啊。妖魔鬼怪冤亲债主在挑拨你，让你自己障碍自己啊，你自己不障碍自己，他对你一点办法都。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菩提心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是修行的方法。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的方法就这两句。啊，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功了 你看发了菩提心，能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人决定的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作佛啊，功德就圆满了啊。这个世界要放下，一丝毫的贪婪都没有，必须要做到啊！弥陀要戒律，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接至圆顿，莫若念佛求生净土。欧耶大师说的啊，一切方便是什么呢？就是大乘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你要想求最直接的啊，就是什么呢？现在人讲不走弯路啊，直截了当啊，啊，也就是最快速的啊，至圆顿的，不但快速啊，直接快速，而且圆满顿超啊，圆顿法门呢、啊，是大乘教里头的第一法门呢、啊。这是什么方法呢？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最快的方法啊！一生当中能成就。而且真干的人，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就成功啊，不是假的呀。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这个例子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看到这个例子啊！我在美国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远啊，看到周广大先生啊，开个面包店，什么宗教都不相信，他没有宗教信仰啊，得了癌症，医院医生宣告他没有办法拯救了，无法治疗了，让他家人带他回家啊，这个时候家人才想到求佛求神求仙啊，希望有奇迹出现啊，找到我们，我们的时候刚刚在马里兰州成立一个佛教会啊，叫华福佛教会。啊，刚刚成立啊，他们请我做会长。他来找我们说明这个状况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这里就有两三个同学很热心地去拜访他。一看呢，确实没法子救了。啊，所以就直截了当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把极乐世界的好处讲得听，哎，他一听就欢喜，这就善根了。他一听就接受，没有宗教信仰啊，才遇到的时候他居然他就相信，告诉他的家人啊，不要求医，不要求我的病好，你们大家通通念佛啊，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念了三天他往生了，真往生了，瑞相非常稀有啊，在经上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啊，一介绍他就喜欢，就相信，就发愿啊，三天日夜佛号不断啊，我们十几个同学轮流帮他送啊，我们对弥陀经上讲的话相信了，我们看到了啊，由于一切念佛法门中求其至简易，简单容易啊，最简单最容易，至稳当，是最稳最当的，莫若幸愿专持名号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又云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招得庆无不尽啊，这个一句意思就是啊，虽然深，我相信我们的同学能体会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听学习这么多年了啊，我们肯定一点都不怀疑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确确实实是万德洪名啊，这一句名号展开，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一句名号全包了啊，这一句名号也就圆满含摄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你念这一句佛号，你把整个佛法通通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念一句阿弥陀佛，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也通通念到了啊，都包括在其中。啊，大小两本都讲到啊，十方诸佛赞叹弥陀啊，十方诸佛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十方如来没有一个不劝导众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还得了吗？ 啊，这念这句阿弥陀佛无比的殊胜啊。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啊，一名道德，用这句名号，啊，招到的德，这个德有修德，有信德，信德修德通通招啊！啊，换一句话说，你就圆满了。啊，故即至持名号为真心。啊，修行一定要知道，我就是用念佛。就这一句佛号，不必更是观想参究啊，不要再用啊，这个念佛有四种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啊、实相念佛都不必要的，就持名啊，持名念到相应的四种念佛全得到了。参就是禅宗啊，教下全都不要了啊，你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你看智简易，最简单最容易，智直接直接了当修成佛的大道，它不是菩萨道啊，不是声闻道啊，不是圆觉道啊，更不是天道啊，它是成佛的大道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究竟圆满的大道啊，这能不修吗？这能不认真干吗？啊，我学了六十年，我相信了。啊，越学越相信，越学越没有怀疑，啊，越学越肯定。啊，甚至于我在早年就非常想学莲池大师，莲池大师也是广学多闻呐、啊，到晚年通通放下，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也是想通通放下。一生就学一部，那个时候老师还没有把这部经传给我啊，传给我的是《弥陀经要解》，我就想一生学要解，讲要解，啊，以后老师这部经给我了，我看到无量的欢喜啊！华严经不讲了，讲了一半不讲了，啊，我去专讲无量寿经，看讲了十遍，我本来想一生永远讲下去，就讲这一部经。啊，遇到三个人，第一个是开心法师，啊，台湾、台南的，都往生了。啊，每一次看到我，都劝我讲华严经，非常恳切，告诉我，你要不讲华严，恐怕后来没有人讲。啊，我很感激他，没动心。啊，第二次是在 在北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老居士劝我讲华严，意思相同，我也没动心，最后韩馆长往生前两天也非常恳切求我，一定把华严经讲一遍，留一套录像带给后人做参考。我答应他了，我希望他的病赶快好。没想到两天之后他走了。三位大德齐请啊，所以住在新加坡了几年，我跟林牧原居士就谈到这些话，林牧原居士非常高兴，代表三个大德真的齐请，还造了两个塔，华严塔，作为开讲华严经的纪念。讲了4000多个小时，大概讲到1/4，还有3/4。估计像我这样讲法的时候要讲20000个小时。真是大经啊。去年清明我们看到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就很坚决把华严经暂停，讲这部大经。为什么？救难呢？这个大经呢，至简易，至直接，至圆通圆顿呐。幸运持名。决定能救自己，决定能救社会、救地球。那么估计对不起，1200多个小时可以圆满。我们现在差不多到800个小时。那这一部经讲圆满了，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那我们就再讲华严吧。再讲华严，我就想了，不像从前那个讲法了，我们讲精彩片段，华严经的最重要的经文提出来讲，一般可以看得懂的就不要讲。讲精彩片段，这样可以把时间缩短。又云中超云，经经所示。这个经经是佛说阿弥陀经。粗心凡夫，但是有口能称，你有口能念呢，能念，这个称是称，就说念出来，由心能念，这是心里头有佛，口里头有名，有佛名，皆可修之这是说容易啊。初发心的凡夫， 像我们遇到的周广大先生，那真叫粗心犯法。啊，临终前三天才听到。啊，也就是临终前三天才接触宗教。啊，遇到了佛教。啊，遇到我们净宗。啊，跟他讲念佛，他就能接受，他就能相信。啊，借口修之啊。故知此经所示啊，乃至简至易，最简单、最容易的法门。啊，又至持名号啊，不问邪盲，不拘动静，行住坐卧皆可修之。这是讲什么？修行的方便。它太方便了，不管你日常工作是闲还是忙啊，不拘动静，你坐着念心，你走着念也行，你散步也行啊，一切时一切处，只要不用思，不是思考问题，你全可以念了。啊，除了睡眠，除了思考问题，啊，佛号停下来，其他的通通可以念。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啊，躺在床上念的时候，不要出声。心里头默念一样的啊，因为躺在床上出声伤气啊，对你的健康有妨碍啊，躺在床上可以默念就好，你看多方便啊。故知此经所示啊，弥陀经里面给我们开始的乃至解解释快呀，没有比这个法门成就更快的了。至尽尽是接近啊，凡夫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你能很快就成就啊。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最快捷。啊，最接近的方法门路啊，成佛的方法。成佛的门路啊。有称名一法啊，这就是称阿弥陀佛名号修行的这个方法不择闲鱼，不解男女，若贫若富，若贵若贱，皆可修之。啊，他们有选择，他是平等法。啊，你是圣贤行，你是愚痴也行，男子也行，女人也行。啊，贫穷也能修，富贵也能修。啊，贵是有地位，贱是没有地位。 啊，不论贫富贵贱，通通可以修啊。这样的法门到哪里去找啊？啊，八万四千法门，要用这些条件的话，许多法门都淘汰掉了，唯独持名念佛，统统具足了。故知此经所示，这个此经就是弥陀经讲的小本，当然小本如是，大本不例外啊。大本小本是一部经，一个说的简单，一个说的详细啊。那么对知识分子，对现代人是要讲的详细一点，不详细他不了解，他不能接受啊。弥陀经可以戒引，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那善根福德差一点的无量寿经好啊。他听无量寿经说，他会相信乃涉及至广之法门，摄受众生啊。啊，也就是说这个法门的当机者啊，符合这个法门的条件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可以说是找不到一个人不适合修这个法门的人，找不到，人人都可以修，人人都可以往生，人人都可以一生成佛，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也是我们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啊，八万四千法门，其他的法门没有把握成就。啊，唯独这个法门，真是善道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学”。啊，我们要相信这句话了。啊，只要你不违背菩提心啊，你能随顺菩提心，一向转念，你就决定成就了啊。那么在一切经里头，一切法门里面，要说到涉及真正做到至广至大，那只有这部经，除这部经之外你就找不到第二部了啊。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